这个事情呢，我们还是要看美国的政局啊，就是国会跟那个预算案的拨款呢，究竟有没有进展啊？要是有进展的话呢，美元就可以大幅度的反弹啊，要不然的话呢，美元还是会比较偏弱一点。但是我觉得呢， 那些数据也会出不了了，因为那个政府瘫痪 对呀， 了。 我看那个 calendar，就是看那个日历呢。美国有很多数据都摆在星期二，就是比如是上个星期没有公布的那个就业报告了，跟那个工厂订单呢，它也是摆在星期二公布，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的，因为它在停摆期间也没有人上班所以它的数据有很多都会受到影响我们还要注意呢，这就是美国。企业方面的第三季的业绩期呢，这个 第三 星期 季 就会 啊， 切开了 由于这个第三季的那个计算呢，就切开了最后一个工作天了所以也有一个隔夜回购的方案 我觉得就是因为美国的股市。是升是跌呢？除了那个政治的因素之外，还是要看企业的盈利。要是盈利大上升的话，对股市有一定的支持。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呢，美股呢其实已经大部分的日子都是礼拜一就是跌了，星期二就是升了，星期三跌了，星期四跌了，星期五升了，就是没跨建筑的。 对这个联邦政府的关闭了，对股市的影响是没有什么影响 影响比较小，因为大家都预期就是那个僵局呢，是终会打破的因为他们不可能任由就是美国去违约或者是平息下调。 没有人相信呢，这两个党，民主党和这个共和党呢，会真的把这个事情的拖下去。 他们在玩一个游戏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了，就是 Game of Chicken，就是胆小鬼的游戏就是看看谁最终忍不住的 这 时 个胆 候 小鬼游戏 做 就 出 是幻想两个 让 车 步。 子啊，两个车子就对 对， 着开，然后呢开得很快，看看谁呢把这个车子搞停或者是转方向 要。奥巴马总统呢，还有要求了，这要了一个股票市场的人呢，要关心这一次事件证明了一般玩这个股票市场的人呢，金融界呢不很关心 美国的企业要是它盈利上升的 不是 话 不 呢， 关心， 对 不担心不，奥巴马总统要求人家要担心这件事情，这是很好笑了。 要是美国企业呢，像本个星期他公布的业绩是理想的话呢，美股可能会有支持，有支持的话呢，更多资金呢可能从那个债市走跑出来，跑到股市去。那对美元来说呢，是要有一个比较利好的影响，所以尤其是就是过去美元已经连续呢下跌了4个星期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利淡的因素已经在那个汇价呢反映了出来，所以现在进去买美元的话呢，应该是直播率呢是比较高一点这个星期我预测呢也是对美元是看高一些。 就是今个星期，就这个周呢，大家买，网友了就会又买入一点点美元或 对 者 呀， 是， 数据方面是没有什么好看的了，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数据会公布，什么数据不会公布。但是呢，联储局呢，他的上次会议的时候，他会议纪律呢，星期三就会公布的。那到时候我们可以看看里面究竟有多少人是支持，就是在支持早一点去退市，有多少人是反对退市呢？那对整个本月底联储局再次开会议息的时候的动向呢，有一定的启示。这个星期呢，我觉得就是美元也跌， 跌的差不多了，所以有机会有一个反弹。 反弹 啊，但要是美国的政局的政治的那个停摆能够解决的话，美元反弹的幅度呢可能会比较大。 嗯 嗯啊，那我们说说就是这个升息啊，美元对每一个货币的那个预测了。欧元方面呢，我觉得的那个 range 呢，就是那个波幅呢，就是 1.3380 到 1.3640、 嗯、 上一个升起的 1.3646 呢，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了，应该再上去的空间也有限了。 嗯 啊，日元跟瑞士法郎呢，它还是要受到那个美国政府停摆的影响。 嗯 啊，可能要是还没有解决这个升起还没有解决的话呢，它也不会倒退太多。啊，月圆的波幅呢，我估计呢就是 96.8 到 99.2， 啊，瑞士法郎呢就是 0.8980 到 0.9160， 啊，它在这个升旗已经见过就是一年半的啊高位，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了，因为瑞士的经济要支持它进一步上升也很困难。 嗯 啊，英镑方面呢，就是上个升旗已经是我们见到由高位回落了，1.626 上个升旗的高位了，可能会是短期就是这个升旗也见不到的高位， 嗯 啊，所以我觉得建议的波幅呢，就是 1.5850 到 1.66120， 嗯 啊哈，商品货币方面呢。也会是个别发展呢，但是我觉得也是在近期的区间啊，上上落落也不会有太大的突破啊。纵使啊，新西兰央行说会有机会加息，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发生的事。 嗯 啊，澳元的波幅呢，我建议就是 0.924 到 0.948， 嗯 啊，再升月 0.95 的机会应该不大。 嗯。 新西兰元呢，就是纽元呢，建议的波幅是 0.812 到 0.835， 我也觉得就是它加息也不是短期内的事，所以我也不看它上升的空间也不会太大。 嗯。 加元还是继续在那个窄幅上落了，建议的波幅还是跟上个礼拜一样的，就是 1.024 到 1.038， 希望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建议的波幅，进去买卖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我们的微博了啊，金亏天下，或者如果可以上到那个面书Facebook 的话，也可以在那里留言。那我们的网站就是在进行中的建设中的，如果大家有机会的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留言，或者问一问Anthony有什么可以 指点迷津呢 希望 什么位置可以 希望要是有任何的问题跟疑难的话，我可以替大家解答一下。